琴日咧就喺三壁館嗰度咧，咁我就討論咗呢個蘇哲安去要求香港大學處分呢、這個，又唔係話炒啦，佢而家否認啦，就呢個 袁國勇事件 咁樣。咁今日咧就開頭咧都要交代一下少少，因為佢就有一個最新嘅回應。咁佢最新嘅回應咧就否認佢會要求港大解僱呢個袁國勇。咁啊，亦都有另外一位學者啊，黎明咧，就係幫呢個蘇哲安咧就辯解，就係話佢冇呢個意思。咁啊，算我中文嘅水平低啦。Anthony， 你睇到佢原文啊，原本啊嗰個中文嘅聯署第二點要求，你有冇得到咁嘅意思咧？ 咁啊，就係話佢話要求呢一個港大考慮佢重聘嘅條件啊嘛，即係如果即係呢啲咧，我哋平時咧， 佢係如果乜乜乜嘅意思，即係咧嗱，佢而家辯解就係話個如果即係話佢冇咁嘅要求 啊，咪如果前提就係在於你係要求港大去針對阿袁國勇做調查啊嘛，係嘛？即係其實你而家呢個係壓力嚟嘅，呢個係。你唔好話冇喎，其實呢個好明顯喎。 咁嘅意思，我想問呢一點點解會出現咧？ 係咯， 點解會你即係好簡單？譬如我而家聯署要求炒咗香港電台梁家榮咁啦。 係。 咁如果我嘅聯署裏邊，我根本冇要求去處分阿梁家榮嘅。 係。 咁我連提都唔會提梁家榮咯。 嗯。 係咪？我咪叫港大，好似佢第一點要求咯。 啊。 要港大自己檢查一下自己殖民地嘅歷史，喺殖民地喺學校裏邊仲有冇呢啲殘留殖民地嘅餘孽，咁咪完咯。 嗯， 系咪嗱？佢话要求港大校长室就成立呢个咩啊嘛？ 咨询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啊嘛。咁佢就话呢个就唔系针对袁国勇个人本人啊嘛。好啦，你成立咗呢个委员会做咩？除咗调查校史之外，第二点要求系咩咧？ 系 嘛？ 第二点要求系针对港大本身嘅，因为佢系觉得港大咧，佢本身系一个殖民，即系充满殖民气息嘅一个大学啦，咁佢要佢正视佢自己嘅历史，甚至乎啊，即系其实佢想佢开间展览馆喺度面对自己嘅殖民历史，有冇去歧视人呢啲咁嘅嘢？ 或者佢将佢嘅即系铲除殖民地残余啦？ 嗱呢样嘢咧，其实我哋反而咧，即系如果讲呢一啲即系针对殖民历史呢啲咁嘅黑历史呢咁嘅嘢咧，我哋好多时候啊，听呢、這、一个即系以前听过咩啊？嗰啲即係共嗰啲嗰啲咩咩共黨官員講啦，其實好多時候都係係嘛，即係嗰啲人大成日都講噶啦，咩殖民乜乜乜乜乜乜啊，即係點即係永遠睇唔即係睇香港，尤其係港大唔順眼嘅時候，就話你港大係一所殖民氣息好重嘅大學咁樣樣。喂，其實呢啲嘢咧，即係如果政治上面嚟講啦，我覺得對港大係造成一定嘅壓力嘅喎。 唔係，我覺得嗱好簡單啦，如果你話嗰、那個。是 不存在要求去處分袁國勇的話呢、那你第二點的要求是沒有必要寫出來的、除非他的中文很厲害，厲害到我都不明白他什麼意思啦。其實 為什麼你要提這個重聘兩個字先？ 是啊， 是咯，這兩個字怎樣彈出來先？ 就是說在調查完之後、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是、 調查完之後如果沒有問題的、就是什麼咯、如果、他的意思是說、咪聘用咯，咁即係話，咁佢即係意思即係話，我冇要求佢解僱喎。 嗯， 好啦，如果調查完之後有問題，咪解僱咯。我所理解意思就係咁咯。 嗯， 咁即係等於我而家話，大家調查下梁家榮有冇私通呢個黎智英。如果調查完之後就要考慮梁家榮嘅重聘嘅條件，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叫你炒 Q 咗梁家榮噶咯。 唔係呢個係等於係呢一個調查後面嘅威脅嚟噶嘛？擺喺調查後面嘅威脅嚟噶嘛，好明顯噶嘛，呢樣嘢係。 唔係，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咁樣嘅學棍啊，呢啲都唔係話叫做學佛添啊，學佛即係有霸氣嗰啲人咧，就反而唔會係咁嘅。呢啲叫學棍，就拿住一套拳就而騰走天下，諗住嗰套拳就係一切嘅知識，咁都唔緊要啦。我覺得即係一個咁嘅小丑，但係竟然本地有啲學者就係和應呢啲咁嘅小丑嘅言論，我覺得亦都係相當之可笑。 首先咧，我覺得嗱，你話。佢呢一個係咪前提？呢、這、一個係咪人哋誤解佢？嗱，你講重提前面咧有個前設嘅前設，又叫人哋調查。但係你叫人哋調查之前咧，其實你自己本身有個立場喺度嘅喎。而你嘅立場 調查並追究啊嘛，其實 係而你自己本身嘅既定立場就係覺得 佢係種族歧視 嘛，有種族歧視嘛。你有咗個立場喺度，然之後有人調查，調查出嚟係有冇你呢個質疑啊嘛？你覺得是有的，而你覺得有的話就應該去炒他的，應該重聘那裡要再考慮的，這個才是你的目的，很明顯的這件事。 我再讀一次他的原文，他說類似袁博士那樣在校長校外助長殖民種族歧視復活的教職員，香港大學校長室應針對其言論公開說明大學的立場、支持程度以及理據基礎。以大學校長室去對一個員工的言論在文章發表評論武漢肺炎的言論去表態，你說這個不是施壓是什麼？是不是？即是說你要梁家榮對曾志豪在頭條新聞裡面去嘲笑警察的言論，要說梁家榮去表示他的態度是不是支不支持，和支持和不支持的理據是什麼？一個正常的香港人會不會理解這個是政協向梁家榮施壓呢？抑或是根本不存在施壓呢？很明顯是啦，如果你怎會發起聯署啊？ 不是，這個那，因為 你的行為本身就是一個施壓的行為。 你說他應不應該去重聘，這個不是學術問題嘛。因為你自己本身你的立場在這裡，開宗明義為什麼要發起個聯署呢？你的聯署本身其實你就是要人和應你的立場，就是講、大這個學者袁國勇是有歧視嘛。 是的，第二點，建立諮詢委員會查究並建黨見證港大這間具有殖民地根、殖民根源且廣受敬佩的學府當中有哪些殖民種族歧視活生生的歷史。即是不單止只是查袁國勇的言論，你要校長要表態支不支持，同時要調查埋 反省你自己歷史 整間港大裏面的殖民地歷史、活生生的歷史，這個第二點，這個不是針對袁國勇，這個是事實。好了，跟住最後尾嗰句，倘若有需要，在尚待進一步查探的前提下，我們才呼籲校方重新考量袁博士的聘任案。這些呢，我為什麼說他是一個學棍呢？這些是相當之陰毒然後戴定頭盔的一個政治施壓的方法。尚待查探，即是說你要查明啊，查明之後呢才好考慮他的重新聘任。重新聘任即是說，第一，袁國勇是tenure了的 chair professor， 為什麼存在一個重新聘任的問題？我想問為什麼查探完之後存在，即是說好了，明明啊梁家榮那個的廣播處長呢其實還有五年的，好了，現在就要求調查完他是不是支持曾志豪的講法，表完態之後就查證究竟梁家榮有沒有勾結泛民，如果有進一步查證的才好考慮他的重新聘任。那你所理解是不是即是要求在政治上向梁家榮施壓炒 Q 了他、 這個、 因為你一早已經扣了帽子，就是梁家榮勾結泛民嘛。 如果你不扣帽子的話，你都還可以說這個學術問題啊，即是你 Facebook 裡面出一個即是叫純粹叫假設題啦，假設題。 喂，你看他的言論是不是有問題先？ 就是咯。 你不是喎，你已經說他的言論就是殖民地種族主義喎。 這個不是假設來的嘛，這個不是學術問題。還 有啊，你是發動緊國際的學者去扣這頂帽子喎、 啊。你聯署嘛。 你聯署七百多人聯署的喎，現在。 然之後。 只不過香港。好多人，我諗啲網民喺度嘈就唔敢點反應啫喎。 唔係，同埋最 總有一班撲街學者衝出嚟支持佢喎。 最衰格咧，就其實你見到有啲鬥爭，有啲鬥爭味道嘅，就係在於咧，佢係由 批鬥啊， 由點牽連到線，由線牽連到面，即係點解無端端你講袁國勇嘅個人問題，跟住要埋港大自己反省，自己係咪都有殖民嘅，即係殖民地歧視呢個問題？其實呢一樣嘢就其實連消帶打一個鬥爭行為嚟噶嘛，呢個係 咪全面立完港大之後，跟住就話查尚待查證，如果 係啊 咁嘅話，就重新考慮佢嘅聘用 啊。 我想話，如果袁國勇從來都唔存在一個重新聘用嘅問題，你 raise 呢樣嘢出嚟，然後今時今日俾人扮完啦，俾人喐啦，你又縮翻條鋼，又話我冇要求炒佢啊？喂，你應該堅持落去噃，你當我哋啲中文係流噶，你條法國佬啲中文叻過我哋不是吧？我相信大家看回那段原文，我剛才讀出來那段，我沒有一個字都沒有刪改的，其實也沒有像他那樣強硬將那個翻譯呢，去將他呢人家那個任何的語言，我都說不是只是看個修辭，而是看個句子的整個意境語境，我們叫做 context。 如果不是，你就變成什麼中共式的文字獄，這種根本就是中共式的文字獄。我覺得將人家所說的所謂人哋講緊嘅陋習，中國人嘅劣根性係講緊食野味呢個行為，然後你就夾硬將佢扣上去係貶低中國呢個種族。喂，呢、這個大佬係相當之陰毒、陰險，同埋根本連學術操守都有問題。我覺得呢條友係咪？當然佢喺台灣 很多人撐他啦，係嘛？因為我相信後面亦都有啲台灣學者喺度撐佢啦，因為佢喺台灣很多嘅大學裏邊啊 ，fans 啊， 都有授課嘅其實，係、 okay, 啊，唔係完全同華人係冇呢個關係、但係大佬你正常理解呢、這個所謂嘅殖民，而家具體嘅情況係咩？香港被中共殖民啊，大佬啊！如果你係在台灣的視角去看這個問題的話，怎麼會還停留在現在英治覺得袁國勇，其實你翻譯成為中共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袁國勇這班人其實就是受英治殖民地的教育培育出來的學者，他們看問題就有殖民地那種白人優越感，所以覺得華人吃野味的行為這個就是屬於種族歧視了。我相信每一個正常對中文有理解能力的人，你再看一次3月18日袁國勇這篇文章，如果你讀到這種意思出來的，你來這裡我跟你公開辯論，你黎明好誰都好，你上來我跟你公開辯論，你在哪一個句子裡面是看出這篇文章裡面袁國勇有這種白人優越感的種族歧視在這裡、你夠僵你去平機會投訴，你看平機會會不會處理、即我覺得這些人呢，面子就是人家給假就自己丟的。我覺得香港這些學者、當你們準備衝出來去聲援呢個 John Solomon 嗰陣時候，你哋自己看清楚，你哋自己講啲乜嘢？我話俾你聽。 唔係，其實講真，你 咪有公憤嘅。我覺得呢單嘢係 你點解會親殖或者親英？其實呢、你而家你最近啦，呢、個禮拜發生嘅事情咧，就好難令人哋唔咁樣去做嘅。其實即係你見到呢幾日，喂，我哋揸住 BNO 滯留喺秘魯啊， 發上到機啊， 滯留喺呢一啲咧，即係其實好似唔知最近好似有個咩南太平洋嘅，好似唔知係咪咩所羅門群島定乜鬼嘢？喂，就係、是、咯，喂，你揾呢啲中國領事館係唔 Q 蘇你嘅喎、喂，竟然咧，即係你見到今日阿譚文豪宣布啦，就有八個滯留喺秘魯嘅香港人就包機去呢個英國 BNO 啊，但係你揾中國領事館啦，即係我而家見到琴日啊呢、這個咩韓明新批鬥嗰個港女啊，咪就係話咯，喂，就係嗰條友，喂，即係其實原本嗰個女仔就係話佢自己揸住 BNO 嘅。咁但係正正就因為咧，我都唔想啊，好似其他人咁樣樣咧，即係挨中國領事館點解啊？因為中國領事館咧，你要挨佢啦。喂，你又要咧就要學講普通話，又要 嗱呢、 個嗰種認同感啊。 韓明生咧就好 Q 賤嘅，同呢、個咁嘅中蘇羅文係一 Q 樣。佢點解要砌呢個女仔咧、我唔識呢個女仔嘅，但係我睇完阿黃怡興寫之後咧，即係 要睇啊，要睇黃怡興嗰個係。 唔係啊，最好笑係咩啊？韓明生自己留言嗰個好笑啊！ 係啊，佢讚自己 唔記得個鬼 account 唔記得改啊，用翻自己個真 account 身份去讚自己啊！呢條友你記唔記得上次咩啊？喺微博就呢個做護旗手定乜鬼嘢喺度賴共，然後喺呢個自己嘅 Facebook 咧，就係呢個扮王，咁就話咧佢嘅團隊幫佢 manage 嘅喎，所以佢唔知撲你個街。 佢自己 我諗今次都係一樣啊！佢個團隊唔知道用緊韓明生嘅 account 喺自己讚好自己嘅留言嗰度。 韓生鬧得好，寫得好。講出好多香港人嘅心底説話。 我話俾你聽，就係、是、因為呢個人講出呢、這個女仔講出嗰個護照嘅問題。 係啊， 而呢個韓明生咧就真係護奶共護旗手啦，就衝出嚟咧就去 spin 去話：喂，3月5號你仲去秘魯？其實人哋去咗南美洲幾個月， 喂， 半年都浸。 人哋年尾去㗎，你老屈、 啊。係12月去南美洲嘅人哋係、香港好多呢啲 backpacker 去南美洲一去，可能去到。可能去非洲一去半年，好啦，佢入境秘魯就3月5號。咁實際上人哋都冇喺度叫苦連天喎， 冇㗎。 佢只係話嗰啲嘅隔離嘅膳食咧，佢有講到食物嘅問題。佢就走去串 Q 人，好啦，跟住俾人刮到呢、這個韓明生自己喺疫症期間去咗搭咗八次飛機 啊！ 仲要喺個空無一人嘅機場嗰度舉喺度影相 selfie 喺度話俾人聽要留念，留咩念啊？我想問一下，疫症好值得留念咩？ 係咯， 係嘛？好啦，跟住咧就走去幫，其實就係咩咧？我覺得就係去 spin， 去將嗰個嘅矛頭啊去 spin 走。咁、結果咧，我覺得黃怡興今次好嘢啦，就即係義正言辭，直斥其非。我覺得呢、這個就係冇其他轉彎抹角噶啦， 逐點 不留餘地。不留餘地去逐點駁斥，喂大佬呢條友咩旅遊達人，我都即係有陣時我都覺得揞住嘴半邊笑， 好勾嘅。 喂大佬佢條友50多歲噶啦係嘛，扮僆仔化行裝，唔知有冇文眉添啊？大家睇睇，有少少似啊早期啊呢、這個工聯會啊邊個啊？ 上次我哋批評文明嗰、 那 個 呢一、哦這個阿、啊、 鄧家彪， 鄧家彪係， 佢有回應嘅，你知唔知 啊？係我知啊， 佢上咗麥美娟嘅節目。 我知啊，佢話個師傅係麥美娟介紹俾佢噶嘛，佢話未結招，跟住就死出嚟啦咁樣樣。 因為早， 因為自己好中意做嘢咁樣樣啊。 嚇、啊，都算咩喎？即係證明可能佢都有聽我哋節目，但李子敬都未回應喎，仲 係啊？喂，佢解釋唔到點解會反光嘅題目。 喂，大佬呢、這個咁嘅項明星，根本上就係 out 路，好多時幫國泰啊，幫嗰啲咁樣嘅。即係拍旅遊節目啊，幫佢 sell 嘢，幫人哋 sell 嘢。其實咩旅遊達人，達咩人先？喂，大佬，你睇唔起個 backpacker， 人哋自己一個女仔去呢個南美洲，去呢個旅行，係嘛？你自己就收曬 sponsor， 然後去幫人拍嘢嘅一個老 sell， 其實，你憑乜嘢串人咯？我覺得唔好講話嗰啲奶共行為添，我覺得，即係總會呢個世界咧，我覺得即係真係嘅喺呢個社交媒體當道咧。總有啲人叫衝出嚟柒嘅，即係佢自己留言嗰下自己好笑，嗰、那個之後發現嗰、那個係 係啊，呢、這個好笑啊，呢、這個係，唔係呢個好好明顯啊。喂，其實你又嗱，其實你話呢個女仔港女話唔捱得，即係如果你一開始咁樣講都算啦。但係問題你唔係就係講呢樣嘢啊嘛，你老屈人啊嘛，你老屈人，即係明知道疫爆之後都仲去旅行，呢、這個唔係事實啊嘛。係嘛？跟住就係話啊，唔係啊！你而家啲嗰啲黃絲咧啊，就話我忽然黃啊，乜乜物物啊，即係其實黃絲嘅話，咁你講乜嘢都係啱噶啦，喺度講呢啲咁嘅嘢。跟住喂，其實你自己咧，你自己出鋪嚟賺自己咧，可想而知呢條友其實經受幾大壓力嘅，搞到自己賺自己嘅，其實係 佢唔係佢首先就將人哋嘅留言嚇，即係啲好 mile 嘅啫，其實人哋都係質疑， 咪無限放大咯。 佢咪佢 block 咗人先。 係啊。 不斷喺度刪鋪同埋 block 人， 啊、 跟住就自己柒到， 啊、 用即係同阿鐘樹根同一個 level， 真自己用自己 account 就賺自己。 同埋佢同埋好衰格就係佢係雙重標準啊嘛。喂，嗰啲啊，嗰啲旅行社嗰啲你唔批評，唔係即係等於好似唔知星神旅行社。 唔係上喂嗰班都慘啊！其實、啊、你知唔知點解秘魯咁受關注？因為其中有一個 死咗啊嘛， 遊客喺酒店裏邊死咗啊，其實係六啊幾歲，六啊三歲嘅啫，其實。呢、這個先至受到關注啊！你就喺度抽水，你自己疫症期間周圍遊浮，我唔知係咪收咗錢做 job 啦，係嘛？咁就走去串 Q 人，即係我覺得呢啲就係咁樣，永遠都係咁啊！出鋪鬧人之前，係 啊， 第一 fact check， 第二咩咧？ 小心啲啊嘛！ 照照自己個肺先，睇下有冇事先，真 係。咁佢俾人哋鬧得勁啦，跟住佢就喺度即係介紹啊，介紹香港咩呢個咩咩小夏威夷瀑布喺寶能站嗰邊，我又俾我 friend 踢爆。佢話原來好耐好 Q 臭嘅嗰度係， 佢冇去過 啦。即係井能唔係佢有，佢喺度影相嚇。咁、啊、但係話咧，佢話啲水又臭又污糟嘅，其實都唔值得去玩嘅。其實就即係根本上，如果你要 sell 香港嘅瀑布咧，咁你不如去啊，即係呢個大埔嗰邊咧。 算啦，我諗佢求其鋪啲嘢，將佢沉咗落底，將俾人插佢嗰啲嘢。 係啊，我諗係 就開個唔拉更嘅 post 係啦。跟住然之後抄，即係自己喂有咩相啊？喂，好快啲即係冚上嚟咯，唔冚上鼻咧都俾人哋數。其實係啊， 唔係因為如果佢繼續唔出聲，啲人就繼續咩噶嘛，咪走去即係射去第二邊咯。我諗都係，不過呢啲亦都係咧，即、就、係、是、總之，如果食緊幾家茶禮嗰啲人咧、嗯，自己小心啲咯。我覺得，即係呢個世界咧，就算冇呢個起底做都好咧，自己總會露出馬腳噶。我覺得，即係又喺大陸揾食，又喺香港要揾食嗰啲，真係要小心啲咯。我覺得，因為佢上次其實係好惡劣噶啦，我覺得已經係。即係微博一個項明星 ，Facebook 一個項明星已經被人插爆了已經係。但係呢個有前科的我覺得其實，如果佢冇呢個前科的話咧，今次走去老屈呢個秘魯的這個女仔咧，都冇咁大鑊，我覺得。跟住就全部扯翻曬佢之前嗰啲嘢出嚟。好似試過搞細路嘅，好似 唔係就係、是、咯，我見 有單性醜聞嘅， 就係而家唔係佢，好似唔知搞僆仔啊嘛。佢好似話 interview 嘅時候，唔知話即係點樣去即係性侵人哋咁樣樣，唔知伸隻手落人哋個褲度啊，唔定乜鬼嘢。因為你而家你一去韓明生個 page 咧，你就即刻見到，因為佢一 po 任何嘢咧，嗰啲友仔就喺度洗版啦，就攞以前啲黑歷史嚟洗版，好笑啊，其實係。咁所以咧，你要知道佢啲黑歷史咧，好容易嘅，因為嗰啲係零一部啊。我見到係，即係有人 cap 圖啦咁樣樣，咁啊原來我喂 Facebook friend 嚟喎，真係佢要 unfriend 咗先得啊！咁啊，所以佢 怪得我睇唔到，我唔係 friend 嚟嘅， 係嘛？佢應該未至於嘅，佢應該 public 嘅，其實就係、是、我睇下先，我好笑嘅，我總之係乜嘢鋪啦，佢都俾人哋貼翻以前嗰啲嘢出嚟嘅啊！你睇下啦， 或者翻貼佢自己賺自己嗰啲嘢咯，嗰段嘢咯， 就係嗰段嘢咯，好犀利嗰段嘢係。 咁啊，係啦，咩大南大學生建工稱遭人強吻下體，47歲旅遊達人項明新被捕。啊，呢一個啊，項明新個即係啊，呢啲黑歷史嚟嘅。咁我唔知喎，最後尾單嘢點樣啊？有冇告到啊？其實係啊，即係總之呢啲就好樣衰啦。其實就係、是、啊， 冇啊，應該冇啊，應該呢單嘢。 呢單嘢好似冇下文喎，唔見我喂有啲網友去爆下料好喎，即係睇下佢有冇即係啲咩講喎，真係嚇啊！ 我有聽眾話，只不過係項明生幫個細路揞散紙啫， 係咩？咁都得 講笑啫 嗱，有人講即係話，如果去香港睇瀑布咧，應該睇梧桐寨，我都去過，係好靚嘅，好過你咩井欄樹嗰咩小夏威夷瀑布。唔識玩嗰啲人咧，先亂咁去呢、這、一個即係做建議嘅啫。其實就係、是、嚇、啊。不過呢單嘢 有聽眾話係項有性侵控罪，但不成立。 啊，不成立。 係啊。 嗯。 應該就係告唔入嘅，應該係。 係。啊。咁啊。唔係，我有啲人話冇睇，喂，因為好多人喺度貼啊嘛。嗱，呢樣嘢反映咗佢幾咁黑人憎嘅呢個問題係啊。 有陣時我覺得咧，即係點講咧，有啲嘢咧，即係若要人不知啊，真係不能太低 B 嘅，真係嘅。即係你而家佢呢啲咁樣嘅，即係兩個項明生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上一次已經係。即係令到人哋好反感嘅，其實 係啊，我都講唔出啊。咩祖國是哺育我們嘅母親喎，係生命 嘅搖籃。佢大陸仔嚟㗎係嘛？ 我唔知啊，可能佢揾人寫嘅，因為其實呢啲咧外國睇咧，其實好容易抄嘅，其實就唔難揾嘅呢一啲咁樣嘅範本。 我知道，但嗱，你冇理由咧，你去你嘅微博，你冇理由佢唔通知你，佢會話俾你聽寫啲咁嘅嘢嘅喎。 唔出奇嘅喎，唔出奇。呢啲有經理人佢自己去做嘅呢啲嘢係。 咁、我知道你睇到啊。最近呢個美國呢、這個新聞網站政治新聞網站講大陸嘅水軍五號操作都係咁啦，芭蕉草咪俾人接觸嘅咯。 係啊，咪話其實一個鋪係咪3000多蚊？ 3800好似係出一個鋪賺好中共嘅抗 議。因為芭蕉草太出名啦，咁所以咧佢通過唔到 vetting 喎，佢原來佢哋有 vetting 喎。 佢過唔到啊，係啊，佢 check 翻佢以前嗰啲立場唔掂啊嘛。所以我同你都好穩陣嘅，我哋從來都冇人 approach 我哋， 冇揾過 去發布呢啲咁嘅發布呢啲咁樣嘅咩嘅。喂，咁我真係。好咩嘅喎，好好揾嘅喎， 係啊， 即係我哋自從呢、這個YouTube 黃標之後咧， 係 嗱、我再講我哋 YouTube 黃標就唔係受武漢肺炎呢件事影響，即係譚德塞同呢個美國嘅科技媒體講話控制呢個假新聞，即係唔好喺疫症裏邊炒作呢單嘢冇關嘅，其實我哋係好早已經有。咁啊，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好多人我琴日有啲嘅義工上嚟，即係打印 3D 打印嘅義工。咁我就俾我 YouTube 嗰個嘅，即係分析嗰啲數據去睇，佢哋都唔信。其實我話你知唔知20多萬人係得幾百蚊廣告？係 啊， 我直接到我俾你睇佢哋先知。 唔 make sense 啊呢樣嘢。 咁我話你哋知唔知啊？其實我最 update 啊，即係三月嗰一次啊，嗰28日啊，3月2號到呢個3月28號啊，4個禮拜喺 total， 你知唔知4個禮拜裏邊？那個廣告收入是多少？ 為什麼又少了？ 你估下，四個禮拜。嗱，我哋每個禮拜有5個節目， 係 5個節目，5×4=20，20個節目， 係點啊？40000蚊 嚇？ 40000蚊？ 你請我食飯啊？ 冇啊！哇，咁大鑊，唔係啊嘛？ 你請我食飯啊？ 啊， 8010蚊， 咁大鑊。 嗱，我俾你睇下。 啊！ 真係唔係，個手機唔喺度，一陣間休息嗰陣時 候。唔係有辦法去即係去做啲嘢嘅，不過就麻煩好多咯。其實就是，但係我覺得 我都即係唔嘗試去喺個體制內去解決呢個問題，我覺得已經係一個政治封殺嘅一個行為。咁大家可能見到今日我有公仔頭喺度，其實 啊， 我而家做緊一大批。 呢個你自己做㗎？係 啊，嗰、那個保姆就唔係自己做嘅，但係個畫就係自己畫嘅。係。咁我哋而家啲義工幫我哋畫嘅，就係、是、全部都係呢、這個都由政治封殺到呢個煽動意圖罪，即係鄭麗瓊事件，到而家嘅23條立法，其實全部都有關嘅、包括 YouTube 嘅封殺，就係、是、咧要人言論審查封口。 哇！好恐怖 喎、啊。係啦，咁我哋遲啲咧就會咧將呢、這個我哋而家做緊幾千個嘅，其實。咁希望大家俾到大家嗰陣時咧。大家可以掛在你哋嘅背囊，掛在你哋嘅身，其實係一個表態嚟嘅，我覺得。 殺到埋身㗎啦，其實已經係。你睇今日啊，林鄭回應廿三條嗰個態度，你留意一下。 好可惜啊嘛，佢話 咁耐都未立法，好可惜啊嘛，唔應該啊嘛。佢冇一句都冇講何君堯喺幕後嘅人去策動呢個要求廿三條立法呢個行動本身，喺而家抗疫高峰根本係唔合適，佢一句都唔講，反而就調翻轉係撐何君堯嘅其實。佢呢番咁嘅言論， 其實佢我一早踢爆啦。佢係一邊抗疫，一邊喺度撕裂緊個社會，未停過噶嘛。 咩未停過？ 啊，所以點解我哋話喂呢一、這個嚇、啊、五分抗五分鬥爭啊，係嘛？ 五 分鬥氣就一分抗疫啊嘛。 嗯， 喂，從來都係咁噶。你咪見到上個禮拜咯，上個禮拜就係啊呢一、這個咩啊啊瓊子啊係嘛啊呢一、這個今個禮拜就係呢一個叫做係咩啊？呢、这、一個呢、这個即係、Telegram 嗰個 channel 叫咩名話？ 李慧瓊子？ 唔係，上個禮拜就係咩麗瓊啊嘛，鄧麗瓊啊。 哦，鄭麗瓊。 啊，鄭麗瓊啊，今個禮拜咧就係嗰個咩 Telegram 開掛之達人， 開掛之達人啦，未停過嘅，一個禮拜就揾一個人嚟鬥噶。 唔係，仲有肥佬禮嘅仔咧，今日。 係啊，一日一間 黃店。四季上餐。 琴日就係光榮冰室， 龍門外賣都唔得啊！ 係龍門啊，佢唔知俾人哋係啊截住啊嘛。跟住前日就係光榮冰室啊嘛。 區散啊，龍門外賣。 跟住上個禮拜就大埔揾間黃店，話佢啲咩粟米斑腩飯。 今日係呢個四季常餐， 係四季常餐。 45分鐘，12個軍裝警員入去， 係 攞把拉尺出嚟，逐台逐台去度， 唔俾人走， 唔俾所有食客唔俾走，大佬中環。吃飯的時間是 lunch time 咁難啊！那個時間 是 即是叫人不要去咯， 咪就係咯。 話俾你聽，點解啊？你報咯，報完呢個新聞之後，大家仲去不去咧？敢唔敢去咧？係咪去到的話，隨時又12個軍裝入嚟，然後又扣留所有食客，最後尾冇票控喎、 啊。 佢咩 harass 嚟咯？ 係啊， 呢個就是香港而家執法的情況。 嗯， 點解我哋咁緊張上嚟攞呢個 3D 打印，叫我哋攞完之後即刻離開？用最兩秒鐘的時間，點解我咁勞氣話嗰啲人電郵又錯，電話又錯，用邊個名字登記又不知道，係嘛？就是因為喂，你聚集多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人哋上嚟驅散㗎啦。跟住，所以我話大家明白一下我的苦況先得嘅。我啱啱派完嘅啫，都係琴日同今日。大佬唔係話我對大家嘅唔客氣啊，其實唔該大家。盡了自己的責任，不要為人哋添煩添亂，這個是最基本的。你現在看到警察這樣做事你不怕？你作為一個普通的正當人你不怕？喂，他要即我自己已經被消防上來查了幾次了，已經是不是沒事沒幹，那怎麼你要招呼他幾個小時，那怎麼煩 到你做事的嘛， 不是咯， 煩很煩擾的。 你看今次這個四季常餐已經是了，聽日看看哪間中，我告訴你， 不所以其實你 他互相配合的，都是葛佩凡投訴鄭麗瓊一樣的。佢一定係咩咧？有曬 record at on complain 嘅，嚟消防嚟搞我哋都係嘅，一定係 at on complain 嘅，唔係話消防自己搞嘅，總有嗰啲人咧打電話去投訴嘅。你而家呢個咁樣嘅黃店，我估逐間逐間就利用呢個咁樣嘅禁聚會嘅呢個咁嘅法例咧，就去喐 Q 佢哋。而警察咧，亦都特登咧係做場大龍鳳，等你哋冇生意做。 而且警察咧，佢係惡劣到嘅，佢已經唔係話即係收收埋埋啊， 唔係公然嘅，我覺得 公然，佢就要俾個信息你睇嗱，邊個搞呢一個黃色經濟圈啦，邊個就唔使自己做生意落去，佢就係唔想你搞得起啊嘛，係嘛？即係佢係想搞呢樣嘢啊嘛。而同時間你見到張宇仁，喂喺呢一個禮拜，哇！我見到啱啱蕭山先鬧得勁，喂喺呢一個一兩個月以嚟，呢個禮拜咧，起碼話行客你之後。他什麼都沒有做過的，真的、你有沒有為食肆說過任何事？你是張宇仁？ 沒有、沒有，我都很簡單，他覺得你都不是我的選民。 而且喂，真最大的問題就是其實你現在租金的問題你怎麼搞啊？喂，我現在坐少一半客，喂，我的生意怎樣做啊？喂，其實你知道知不知道現在你那些食肆的margin有多低啊？其實是 喂，很簡單，我告訴你，香港那些這樣的即係奶共嗰啲咁樣嘅富豪嗰啲收租啊，嗰啲咁嘅陳啟宗啊，嗰啲正撲街嚟，我話俾你聽真係。大佬有冇一個 賺就老闆嘅 啊？係願意免租我想問，係咪先？你問我係咪老闆噶？喂，大佬，你咁多嗰啲千億上市公司企業，新鴻基、恆基下邊咁多呢啲收租嘅商場，係咪應該起碼帶頭起個作用啊？係嘛？你好多單頭嗰啲業主就唔會啫，但係你大企業係咪應該起個作用 去幫那些旗下商場的食肆免租啊，係咪啊？就算你不是全部免都好啊，係咪？咁你應該大佬，人哋係好慘嘅喎，香港嘅租金貴到咁，交多兩個月租就執笠嘅咯喎。你真係唔使諗嘅喎，你頂唔住嘅真係。如果你冇 cash flow 咧，冇現金流嘅話咧，你真係執咗佢好過。 係啊，係啊。 你硬蝕嘅，仲要唔知蝕到幾時喎？ 唔係最撲街啦，就係、是、其實你而家你啲死黑警啦，你真係雙重標準啊嘛！喂，你粉靚，人哋喺個圍村嗰度擺酒，你又 百幾人喺度 嚇， 冇事冇幹，冇事。 上個禮拜人哋阿向太鬧一鬧你，你就唔搞緊呢個限酒令啦。跟住你而家咧，點解有啲人問你？喂，你要限食肆，全部食肆，喂，即係你都要禁曬。跟住落嚟，喂，點解你嗰啲麻雀館唔禁？点解你卡拉 OK 唔禁？而家今日咪扑街咯，卡拉 OK 七个人五个人中喎， 系啊， 中嘅喎。你揸住嗰支麦，我话俾你听，就算嗰支麦有个麦 有麦套又点啊？喂，你传嚟传去噶嘛？ 喺个麦套嗰度，其实系 咪就系咯？ 咁近距离喺度呼吸，你睇袁国勇个仓鼠实验，你就知噶啦。其实嗰个感染率系高到咁嘅，我怀疑100% 中添啊！卡拉 OK 团伙， 喂，你不禁令人问啊，你不禁令人质疑啊，系咪因为你卡拉 OK 啊，同埋啲麻雀馆后台够硬啊？ 後面話俾你聽啊，一有字頭睇場，二字頭同警察咧警黑合一，點解啊？因為咩啊？七二一你睇到噶嘛？ 啊， 跟住背後仲有咩啊？警黑證咧， 係啊， 仲有工中聯辦咧， 咪好明顯、啊。 邊個咁喐啊？我話俾你聽，開向太而家做女特首添啦，我覺得。 喂，向太、啊， 如果有得選，我選向太做特首。 啱啊！喂，其實講真啦，即係我係林鄭就唔卸你啦，人哋話你低能又無能。你而家你咁樣叫做係唔做，咁你即係認咗你自己低能又無能啦。 係喎， 係啊。 話時話，咁應該揾向太做喎，其實應該 根本就係啦。 起碼人哋講完之後你卸佢喎。 係咯， 係嘛？咁你而家橫掂特首，完全冇威望嘅，冇人理嘅，冇人尊重嘅，所以咪話呢啲咪就係咁咯。由差人選擇性執法，到你嗰個咁嘅佛系隔離營，我到而家仲講一次，有冇人話到俾我聽點解一條咁重要嘅手帶？其實是判給一個初創企業 startup 的企業，由 startup 的企業去做，原來這條手帶只是一個 QR code。我想說，我和你的編排，我們都懂上網 join QR code 的，那個 QR code 一嘟，然後給你一條link，我們現在去茶餐廳，我去金記吃早餐都已經是這樣落單的了。 喂，大佬啊， 是什麼高科技？我想問一下， 你政府的 project 你給 startup 去做，你即係呢個係擺明點石成金啦，呢個 嚇，同埋攞香港人 命，人哋本身係創緊業嘅，然之後你抌個大 project 俾佢， 佢咩唔得起啊？我想問，後邊係咪有 uncle auntie 喺度啊？ 咪就係咯， 咩唔孭得起啊？我 點解咁多 staff？ 大家起清楚呢間公司個底啊！我話俾你聽，嗰條咁嘅垃圾手帶，喂大佬，我好多嘢我都話俾你聽啊！而家香港走曬樣啊，其實嗰啲咁嘅隔離設施。你而家睇到噶啦，一早已經預計咗話嗰啲嘅醫院係唔夠嘅。好啦，跟住嗰啲隔離設施唔使招標就判俾中字頭，億幾嘢就係咁嚟嘅。我話俾你聽啊，到佢真係啟用嗰陣時候，大家準備定，又係同手帶一模一樣。我話俾你聽，係咪？唔係呢度唔妥就嗰度唔妥噶啦。我話俾你聽，一定係嘅。點解啊？因為成個官僚系統已經崩潰，後邊所有嘅嘢都係政治考慮。警察喺前線執法。我就針對你黃店，針對你黎智英個仔，就喐 Q 你，係嘛？好啦，然後跟住鄭麗瓊大佬凌晨時分走去人哋屋企，我想話佢犯咗咩重罪？根本係告唔入嘅成條罪係，其實走去 harass 佢，係嘛 ？expose 佢出嚟，哇！睇下佢守佢屋企，然後大家咩啊？大家之後呢啲就係咁啦。你喐阿公就會報復噶啦。 佢最賤， 佢就 send 個 message 就係咁啫嘛。 佢最賤格揾啲差佬嚟後上面影相，影到係邊個收錢嗰啲咁嘅。 然後俾阿陳學峰。 咪就係咯， 到而家都未回應啊！ 係啊， 立場新聞問緊啊！ 喂，你根本就 有冇回應啊？我想話係由警員去拍攝一啲喺警署門口嚟聲援鄭麗瓊嘅人，然後我甚至懷疑由警員指使陳學峰去老屈呢個民主黨嘅許智峯去俾錢人哋嚟示威，係嘛？你話造謠啊嘛，煽動啊嘛，唔好聽謠言啊嘛，咁你警察做乜嘢？ 喂，呢個根本係煽動意圖喎！喺度喺即係香港嘅社會嘅階級裏邊咧，造成呢個互相仇視喎。 咪仇視民主黨嘅人咯。 係啊， 收錢去示威咯。 呢個煽動意圖嚟嘅喎，大佬，即係呢個好明顯喎。喂，除非你話喂，原來民建聯都係你警隊一部分啦。 冇用，我話俾你聽，你 PK 等再上多10次低智深去接受訪問， 係咪最好笑？ 嗰個訪問先惡劣啊！ 開心鬼裏面做嗰個咁嘅垃圾茄喱啡， 執舊水 啊！我早已經講佢係崇基劇社出身嘅呢個人，恨做戲恨到發燒嘅，所以佢舐呢個成龍啊、乃曾志偉、屎忽呢啲咧，絕對係出於一番熱情嘅，真係係咪？你諗下嗰個年代已經係所謂死茄喱啡都做嘅話，如果當日我真係覺得恨錯啊！屌，黃百鳴如果提拔佢做呢個男主角，就唔會有今日呢個咁嘅 PK 等嘅呢個警務處長啦，係嘛？大佬嗰個咁嘅垃圾訪問，你想憑呢個明星足球隊屈榮賢低智深，好啦，俾你搞埋李力持啊、李子敬啊、呢、這個 KOL 一百所有嘅去曬訪問。如果你嘅警隊嘅民望可以改變，我真係批個頭俾你坐。 嗯。 如果一場咁樣嘅運動裏邊，你犯下咁嘅罪行，即係等於日軍佔領香港，基督廉界總督走去同嗰啲華人走去燒嘢食，然後就可以改善呢個日本皇軍喺香港人心目中欺凌香港人嘅形象。我想話發夢啊，係嘛？但係佢信喎，嗰個好笑。我覺得真係，即係你可想而知呢啲唔單止選擇性執法，我諗政治上都係弱智嘅。其實呢啲人係即係教精佢真係。即係如果你接受得李思嫣獻花嘅話，石房友嚟聲援你嘅，你個字頭都玩 Q 完啦，係咪啊？仲忠誠勇毅，真係，係嘛？即係你將自己降格到咁嘅地步，所以唔好話呢個咩中蘇聯民咩殖民地，連殖民地都不如啊！呢啲人，殖民地嘅警務處長啊，都唔會接受啊！呢啲咁樣嘅人啊，去支持啊，去俾個 like 佢啊，係咪啊？為你赴湯蹈火，講埋啲咁嘅嘢，大佬咩乜嘢格局？你諗下嗰啲人，基本上就係一班垃圾。即係而家呢個情況係咩咧？你以為抗疫大家放低政治，我覺得唔係。其實喺抗疫裏邊咧，林鄭月娥係高舉政治， 係啊，先至喺度暗鬥你啊，暗鬥得仲劇烈啊！ 點解咧？就係以抗疫之名咧，然後選擇性地執法。係 啊，好明顯啦，呢樣嘢係。其實呢啲我哋睇通曬嘅，但係佢依然咁做，點解咧？咪佢就係話俾你聽啊嘛，即係呢一個喂，即係佢係唔容納任何異己啊嘛。 而家好明顯嘅啦，我覺得 上個禮拜 林鄭咪就係擺台前嘅啫嘛。係 啊，上個禮拜啲咩《紫荊》雜誌揾阿姚歌平喺度講廿三條啊，其實不嬲，其實呢樣嘢呢樣嘢咧，其實佢係佢唔會放棄，不斷喺度吹到你咧，即係麻木曬啊，好似呢個狼來了咁樣樣。 其實我覺得唔好吹啦，你咪嚟咯，你問我，係咪先？香港人經歷咗大半年啦，你而家以為咁樣講？套用呢個錦田指揮官啊李漢文嘅講法，你咁樣講我哋係唔會驚嘅噃，係咪先？係嘛？你咁樣以為嚇得窒咩？與其你諗下啦，煽動意圖罪、煽惑他人、煽惑罪，呢啲咁樣嘅殖民地陳年，呢啲咁樣嘅生曬壽嘅法例都攞出嚟啦，係嘛？你話立廿三條，香港人驚乜嘢啫？ 即係你加加埋埋， 大家鬥曬啦，嚟多一次啦，六月九號，快啲五月首讀，係嘛？六月九號恢復二讀咯。一年啊嘛，啱好，系嘛？即系我就系话，喂，已经去到个地步，香港人退无可退噶啦嘛，根本系，仲有咩位置可以退咯？我觉得真系，先休息一阵先。 各位网友，咁就关于嗰个最近疫情有啲紧张咧，我哋又再送，我哋制造咗大，我哋个生产线比较上咗轨道啦，咁我哋就会送多啲酒精呢、這个活酒液俾大家嘅。咁呢個係照康公 U 嘅配方送嘅，做嘅有甘油有雙氧水，就係、是、紅米主題餐廳同時代冰室嚇。如果你嚟堂食咧，兩點半開始，一路到收鋪都開始，二人同行咧就送一支，每有兩個人咧就送一支俾你。外賣自取，每張單。以前咧係$100中一支，而家$50中一支，$100咧中兩支。外賣送貨係新蒲崗紅米同九龍灣時代冰室，每張單咧$50就送一支酒精活酒液。堅韓牛同埋堅石燒、堅韓燒咧堂食咧全日都係兩人同行送一支，外賣自取咧每張單咧。每$100咧送一支紅米主題餐廳同時代冰室堅石燒堅韓燒，每日3點至5點向65歲以上嘅長者以及傷健人士派發50個籌，攞到籌嘅人每人送一支，送完即止。